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网站9月28号上载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《朝鲜劳动党是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党》。